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。昨天我们单位突然间停电了，办公室不少同事开始抱怨还没有保存工作进度呢。 嗯， 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我都没开始做呢。 够了！哇！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。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，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！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鸟它还没来到，我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好像彼此留下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4月4号，星期三。最近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受冷空气影响，清明节假日期间需防范大风、降温和降水，注意出行安全哦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，最高气温12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阴，西部地区有雨夹雪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度到12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2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3到12度，丰台海淀在3到11度，大兴在2到1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看到的是沟崖在2到10度，居庸关在3到12度，龙门涧在2到1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有什么可以淡化并消除法令纹的小技巧吗？每天早晚按压迎香穴各1分钟左右，按压时呢能感到穴位酸胀，坚持3到4个月，法令纹就会有明显的改善。而按颧骨呢能让法令纹变淡，用刷具的尾部比用手指按压颧骨1分钟的效果还要好。采用抗皱霜也可以轻微的淡化法令纹，这就要看你选择什么质量的产品了。离清明小长假没几天了，很多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行程，也有人到目前为止呢对小长假的安排依然是空白。那到底去哪里玩好呢？在北京想集中看樱花，今年除了老字号的玉渊潭以外，位于朝阳区的蓝调庄园的樱花园也正式与游客见面了。这里的樱花树是玉渊潭的近5倍，为北京目前最大的樱花园。在此你可以想象一下万株樱花树芬芳绽放的盛景。今春最浪漫的事情恐怕就是牵着他的手走到这浪漫的樱花道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，我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